最理想。 春风细细诉说秘密，谁的手握在一起，我想我意，谁是梦中的你。月光如你，心欢热起，多少爱慕的眼睛，不远不近，正好是我动情。我的心从来不觉得冷，像在等候谁一个温柔的燃烧在夜里。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，谁在捉弄我的眼神，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，曾醉不曾觉遗憾有几分。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，不想做个寂寞的人。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，也许不用太认真。手握在一起，我想我意，谁是梦中的你。月光如你，心欢人去，多少爱慕的眼睛，不远不近，正好是我动情。我的心从来不觉得冷，像在粉红色的灯，温柔的燃烧在夜里。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，谁在捉弄我的眼神。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，趁着杯中酒意还有几分。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，不想做个寂寞的人。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，也许不用太认真。 内心强大比什么都重要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承认自己的平凡，但是努力向好的方向发展，可以平静的生活，安然的听从自己内心的感受，不受其他的影响。你可以迷茫，请不要虚度。来听到的是许飞的《我最闪亮》。 灯光和花火一起闪亮，也亮不过我的梦想。我旅途的开场，我沿路的回章，风沙搁浅的希望，时光让脸庞渐渐发光，风雪

迎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，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智慧有爱，这个是照明我们的黑夜的光亮。任何人他自身的光亮都是有限的，都有用完的时候。可是如果你能够做一个有心之人，有义之人，有德之人，去帮助别人迸发出他们的光芒，那么你自己也会始终光彩照人，为人主动。来听到的这首歌是 S.H.E 的《一眼万年》。 泪有点咸，有点甜，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，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，而我就像你，没有一秒曾后悔。爱那么绵，那么绵，管命运设定由谁离别，海岸线也让人留恋，总是美得越蜿蜒。我们太倔强，连天都不忍再反对。深情一见 宝贝曾经说过，整个中国也就只有一个王菲可以听了。有些音乐适用于来疗伤止痛，有些音乐适合来回忆，而王菲的音乐呢，适合用来彼此安慰。她不会告诉你她有多痛多难受，也不会告诉你如何忘却摆脱，她只要你感受然后领悟，和她灵魂相通的人自然能够明白得了。接下来听到是王菲的《人间》。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，

高奇汽车八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，现场购车还能抽奖，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。4月22日至23日，燕郊新乐汇广场 FM1033 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心头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的外地啊。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有一个唇印在你的手里，有一生爱你，贪恋这一点幸运能与你相遇，让爱来海里。不急着留你，不急着哭泣，先给你我的心，在这里。天边地边你边我也无怨，就算是这点情昙花一现，难得有情人，难得有情人，毕竟你曾经出现。我心我情我愿爱你一生，算你我之间还是无缘，最难得有情人曾经出现在我身边，爱过你不今生。 他们是内地的音乐首次以组合的形式的亮相的一个组合，陈羽凡的声音高昂，穿透力非常的强，以及海泉的声音的唯美柔和，同时发挥了两个人自然和谐的这个和声优势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《感觉不到你》，平易的歌词当中却能够充分的表达对于感情的无奈和理智。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，曾经你就是我的空气，因为你的爱我在呼吸。我怎么感觉不到你，你说过相爱的人有默契，所以你的沉默也变成了爱情。 我们的问题在于你若远若近的距离，在于我对爱情的毫无决定，在每个执着等待的夜里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坚持着不哭泣。伤痛在继续，别让我真的感觉不到你。 I wanna bring you into my heart， 我是否还是你的唯一？别再让这样的伤痛在继续，别让我真的感觉不到你。 还是

直通通取消。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，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，我们是前生注定，早晚要拥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好了，这个里面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范晓萱的蓝旗袍，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王力宏和章子怡的爱一点。 风吹动窗，吹动夜声响，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，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，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。 云遮住光，遮住夜的乱撞，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，夜闭上双眼不说话，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。我想说我更爱你多一点点，一直就在你的耳边，相信你也爱我有一点点，只是你一直没发现。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，一直就在你的耳边，相信我直到你一定会发现。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，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，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。 你遮住光，遮住夜更长，风轻轻吹

的相逢，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，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，少了个依靠，伤心没人可以抱，眼泪擦都擦不掉，你知道就要满足，要真的祝福， 真的真的为他祝福， 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，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笑，记住你的好，却让痛苦更翻搅，回忆在心里绕啊绕，我多么的想逃，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，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，少了个依靠，伤心没人可以抱，眼泪擦都擦不掉，你知道，希望你知道，我是真心的祝福，只要你过得好，快乐就好。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志炫的《你的样子》。对于林志炫来说呢，这首歌特别的考验实力，罗大佑一气呵成并且十分具有个人风格的唱法呢，一度十分困扰着林志炫，但是经过改编之后的抒情摇滚之后呢，让林志炫的声音的那个最阳刚的部分表露无遗，也是制作人和工作人员在这里最没有争议不必讨好的100分的好歌。 我听到传来你水滴声音，像个梦里无言中的小河，我看到远去的水滴步伐，遮住后也是爱上的眼神，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声音可悲歌梦中清醒，诉说你原来想过的往事，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，是否在泪眼中萧瑟的影子，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

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。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老狼那么那么的，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我是梧桐，拜拜。 那么那么的，那么的爱你，就像梁朝伟